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雨势逐渐减弱，星期日和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日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961点，跌1321点，总成交金额145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13点，跌5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04点，跌24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14.2跌19.2，阿里巴巴198.4跌7.8，美团点评120.5跌7.1，友邦保险65.15跌5.55，盈富基金23.15跌1.3，中国平安75.5跌3.05，汇丰控股36.1跌2.4，小米集团11.9跌7.8，港交所260.4跌10.6。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6，英镑9.467，瑞士法郎7.997，澳元5.058，加元5.532，新西兰元4.738，欧元8.4761。每百日元对港元7.2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901。日经平均指数报20388点，跌164点。港金现价报1605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5.16美元，卖出1736.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近爱民村。西行到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城市花园。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牛头角定富街；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龙尾在丽业街。另外，协和街落去开源道回旋处的交通都是繁忙的，车龙排到近和乐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一段，因为工程慢线系受阻，一带车多，车龙排到过咗和斜村。而在黄大仙道，因为爆水管，而家沙田坳道同埋黄大仙道交界嘅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封闭，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如果人生可以回转头，你想回去哪一幕？ 如人风可以扭转像最初，何妨看顺利飞升和压力，而成长的音乐已常回望，用万张胶卷收藏，尽心锁但全低片已抽放，沉到苍一早亦添过眼泪，无了光明了，今天你我遥遥望望地狱，跟天空之堂各一方，你应死痛。 JC 新推出的情歌作品讲的是，如果人生可以按个掣翻转头的话，他想回到两个人人生重叠的时刻，捉紧爱人的机会。作曲填词都是 JC 自己，编曲有徐浩、黄少明，监制徐浩。 今天的我遇上，宁愿内疚陋，坦像应该就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 ，GC 陈咏同《我该放手》。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唉。 之分乜你个样咁 sad 啊 ？Kitty， 你有所不知啦，阿琼要结婚啦。 咁开心事啊！ 但佢始终喺我心入边都仲有一个好重要嘅位置。 唉，你都算罢啦。不如今个星期六晚10至12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之分同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啦。佢哋会讲爱人结婚了，新人不是我啊！你节哀顺变啦。 On a Saturday night。 周显仁导演最新的拳击电影《挑战一镜打到尾》， 动作电影我会可能剪到啲镜头好碎啊，出咗拳嘅时候个拳未到就已经剪落个反应。喺真实现场你系一缩一落噶嘛，拳就系今次个用嘅镜头咧系长啲嘅，动作上面咧好准成，一缩一落，一下唔小心咁样你一拳就打晕佢啦。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想听歌，骚动你很想摸，骚动谁人嫌多，骚动你很清楚，骚动你不闪躲，骚动你等播歌，来骚动你的身体，来骚动你的姿势，来骚动你的一切，也要坐低听骚 除衫加摸裤冲入去，随着番碱水退，头耷低竟结甩头发，掉进水管深处，排水口即换水塞住，像这舒适摧毁难得的安慰，全崩溃被拆毁。每晚用花洒又清洗内心的苦涩，就算餐餐再干杯，但心底内仍有阿姨。再等过10年才醒觉先自知，人生数10年何不劈掉重练。四周的香气来纾解心里的烦躁，让满身可解困，全身心可以透一透，除去污糟的我难得找到个浴室去被细摸，每晚用花洒又清洗内心的苦涩，就算餐餐再干杯，但心底内仍有怀疑，再等过10年才醒觉先自知，人生数10年何不劈掉重练。再清洗内心的苦涩，

消えてしまいあなたじゃなきゃ絶対言えない言えない言えない言えない言えない私ほら大丈夫って手厚 欢迎翻到先咧 ，Dusty Bottle 嗰首歌就系讲紧自己，我应该收埋自己嗰种嘅欲望啊，定系自由咁样展示出嚟咧？香港嚟有瓶颈，见因为有爱苗啊！香港呢个嘅派台 single， 作品嘅名称叫做《怪物小姐》，同样都有嗰种嘅矛盾嘅心情，讲嘅就系一个女仔佢好想拍拖啦，但系又唔想冇咗嗰个自己，就佢好啊，定系就自己好咧？ 私がそこらの女と何が違うか教えてよ。 あなたがいない私なんて本当は考えられないの。 怪物小姐，只系三点半钟之前咧，就系新收到呢首嘅派台作品嚟嘅，都系讲紧一个自己怪怪地嘅性格嘅。 我叫某某，自欺我有，世界笑我丑，改改姓名，让我入流。我叫某某，每套战斗难受亦接受，连赛事大气候着不厚。I just wanna da be no， 又叫我照做。I don't you know you know I don't， 我知道。天生未愿坐定，天生别上有星，天生任何女绝情，天生美丽怪奇，天生就没法比。天生行为最最激，飘忽的我自由得不羁，尘世心海中唱永起，历几千吨重责，来讲三讲四，别理嗰对嗰对都有用，不该天生我作风。我叫某某，要我更瘦，却怕太自然就眼圈太大，姐姐披晒扮装正常。我叫某某，永无宽容，无浪漫邂逅，勤力就是以后化引诱。天生孽缘错定，天生面上有星，天生银河里自称，天生魅力怪奇，天生就没法比，天生行为最最。最闪烁吧，大气浩瀚，真别真假，不去错过白昼天下，渺小光环也很整迷上。飘忽的我自由得不羁，爬上巅峰不再自欺，别理手指指向别人这么卑鄙，别理嗰该嗰该那有用。天生银河里痴情，天生魅力怪奇，天生就没法比，天生行为最随机，天生为何情明，天生畏惧放肆，天生自弹难情清。 三分钟之前咧，揾嚟有 Jazz 啊，陈海泳有句新嘅呢只嘅派台作品，作品名称叫做《天生异品》。三分钟之后会有一位嘉宾上来介绍他的新专辑，段后会有林一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全国人大审议有关建立健全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正在北京列席会议开幕式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发表声明，表示特区政府支持有关决定，人大通过之后，特区政府将会全力配合人大常委会尽快完成有关立法，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 林郑月娥话：有关决定冇修改基本法，亦都冇取代或者排斥基本法第二十三条，规定香港特区应该自行立法，禁止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嘅宪制责任同埋法律义务。换句话讲，香港特区仍然有尽早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嘅立法责任。他深信全國人大常委會稍後制定的全國性法律不會影響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各項權利和自由，亦都不會影響香港司法機關行使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外交部驻港公署表示，国家安全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前提，是头等大事，认为世界上无论是普通法国家亦或是大陆法国家都有制定国家安全法。公署指出，内外反中乱港势力无视香港已经回归中国的现实，企图将香港当作对内地进行分裂、颠覆、渗透和破坏的桥头堡，百般阻挠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强调没有任何国家会对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坐视不管，希望国际社会能够恪守不干涉香港事务、客观公正地看待全国人大的决定。全国人大会议提出授权人大常委会审议在港建立健全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及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人大副委员长王晨提交的文件指出，会根据需要在香港特区设立维护国家安全的相关机构。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引述王晨指，以往一些未能够在港运作的中央机构日后可以在香港合法地运作。唐英年估计可能会包括内地的执法机构和人员。至于到外国进行政治游说是不是属于危害国家主权安全，唐英年说，对于公然到海外乞求外国政府支持，相信法例会清楚写明怎样处理。他强调法例对绝大多数香港市民都没有影响。被问到法例会不会引发企业撤资，唐英年说，商界最重视稳定，法例对维护香港社会稳定有积极作用。在台湾，总统府发言人王重彦对此表示高度关切，认为可能进一步对于香港人的自由民主造成威胁。王重彦说，解决香港问题在于北京和香港政府必须真诚回应港人的诉求，具体落实对香港自由民主的承诺，而非限制缩减港人的自由和民主。他又说，事件同时证明一国两制和民主自由必然是互相抵触，更加让台湾坚定守护自由民主和主权的决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雨势逐渐减弱，星期日和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963点，跌1314点，总成交金额1590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13点，跌5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04点，跌24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2.6跌20.8，阿里巴巴198.6跌7.6，美团点评120.3跌7.4，友邦保险65.1跌5.5毫半，汇丰控股35.9跌2.6，盈富基金23.15跌1.3，中国平安75.95跌2.6，港交所259.8跌11.2，小米集团11.94跌7.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6，日元107.42，瑞士法郎0.971，加元1.402，人民币7.129，英镑对美元1.218，欧元对美元1.092，澳元对美元0.652，新西兰元对美元0.611。日经平均指数报20388点，跌164点。港金现价报16050蚊，升 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4.12美元，卖出1736.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控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只是在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是铺满了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仍然都是车多缓慢的，龙尾排到去油街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红棉路口那段是车多缓慢的。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那段多车，龙尾排到去定富街。协和街下行都是有车龙的，龙尾排到去和乐村。另外红桃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至到考明街这一段车多繁忙，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那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工程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较早时过了沙田乡事会路的慢线，曾经有道路工程的，现在已经完成，慢线的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的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嚟到我哋呢个星期五啦，三点半钟之后嘅苏导音乐啦，咁啊，所以咧就系又有嘢睇咯。 快啲上电台 Facebook 专页啦，我哋苏导开 live 一齐啊！咁我嘅嘉宾有林一峰啊 ，Hello， 你好啊。喂，我想话嗱，首先我哋一阵会讲下林一峰嘅新嘅专辑啦，系啦，叫做 Born in Kowloon 啊，系啦。咁但我先讲下，你而家你系咪前排又旅居咗去缅甸啊？ 三個月到啦， 哦， 因為我其實我翻咗嚟都個幾兩個月嘅啦，而家已經喺香港，但就居無定所得幾緊要咯，係啊 ，Airbnb 又住下，酒店又住下， 哦 ，OK， 都係 住下， 係啦，好耐冇見咧，佢一翻嚟就同我著情侶裝啊。是啊，我剛才看到這件事我忍不住一定要講，但是我想問呢，其實即在緬甸的時候會不會掛住香港的，但是其實你已經掛住周圍， 我去到哪裡都會掛住另一些地方的，其實 是 OK， 所以他的心情他的心情 是 living the moment 嘛，就掛得那麼多嗎？那我在緬甸做什麼呢？其實就我 pick up 了一個叫 Lee Wee 的拳的打拳，其實不是泰拳，是泰拳Muay Thai 啊嘛，咁呢 Lee Wee 咧就係緬甸嘅拳，咁所以咧我就全身好似派到美銀，重新做人咁嘅，而家係。你見唔見到我都瘦咗唔少，我再瘦啲，就去曬水腫。咁同埋對於練氣啊、舒筋活絡咁嗰啲嘢咧係好有幫助嘅。原本點解我要 pick up 嗰個拳咧？ 係 因為我要為我本來三月尾個演唱會預備。 哦， 咁就全世界停啦，就唔使啦。咁我咪用呢段时间乖乖地再做好啲张碟佢咯，再做好。 OK， 所以佢而家可以系冇打音乐人。 冇要专注啲做乜音乐先，屈一切都为咗音乐， 系咪好犀利啊？真系。 你諗到呢樣嘢真係好犀利。 係啊，即係佢 concert 嚟，咁我有好多嘢睇啊。有一 part 係有拳擊嘅， 一開場先嚟咁樣。 好啦，嗰啲唔使我做嘅，乖乖 你 做翻我得噶啦。 系啦，喂，但系讲下你张专辑啦，专辑嘅名字咧叫做《Born in Kowloon》啊，系啦，即系其实你喺九龙区嗰度长大噶嘛，真系嘛？ 出世、长大、读书、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其实都喺九龙区嘅原 来。嗯，系 ，OK。 系啦，咁啊，细个出世嘅地方系广华医院啦。 系。 咁跟住就喺平石村嗰度大，咁啊，距离启德机场，当年启德机场咧，就可能500米到，行到过去嘅即刻。 系 ，OK 啊，跟住就中学就喺慈云山，跟住大学就喺City， 咁、咯。 哇，你真系冇离开过九龙、啊， 我成日都离开九龙嘅，但系成日都翻去咯。我而家呢一刻都身处喺九龙 嘅。但我想问， 嗰张碟就唔系净系讲九龙嘅故事嘅。咁、我谂其实一个创作人咧，都系好多时候从自己嘅故事出发啦，然之后咧就里面讲到好多其他人都可以有共鸣嘅嘢。因为每个人嘅故事都系唔同噶嘛，细节。只不过好多感情咧，其实系相通嘅。譬如挂住一啲嘢啦，或者唔想要一啲嘢啦，希望得到一啲嘢啦，咁等等嗰啲 longing 啊。好想去渴望嘅一樣嘢，咁我從自己嘅九龍故事出發咧，都唔係講，都冇資格講曬九龍咁大，係咪先？我只可以從一啲我記憶裡面有嘅片段嗰度着手嘅啫。譬如世界中心繼續啦，之前聽過，咁啊，佢哋同麗苑啦，咁跟住仲有好多飛鵝山峰嘅有首咁其實嗰度夜景係最靚噶嘛，但我就講下嗰個夜景背後嘅大家要付出個要啲乜嘢咁樣，係啦，咁其實以前不嬲都有講開呢啲成長典故嘅古仔嘅，即係同香港有關。我第一張碟第一首歌咪雪糕車咯，咁我咪講好新生活咯。咁跟住紅河村啦，又大個少少居屋啊咁樣嘛，係有暗戀啦，暗戀啲中學同學啊咁樣啦。咁跟住就《浮城記》咧，就講九龍皇帝曾祖才嘅故事啦。一路我都做緊好多呢啲嘢，咁而家就一張碟咁做咗佢咯，不如。 但我好幾好奇一樣嘢就係、你覺得譬如嗱，你成長嘅年代嗰個係香港，同今時今日呢個香港去比較，你有冇覺得嗰個寫嘅素材？提供到俾你嘅素材咧，系有唔同嘅咧，可能系个质啦，或者个量啦。 当然啦，日日都有咁多事发生，有咁多人物穿得咁转。但系其实我谂我做嘅嘢，我唔系净系讲一件事件咁简单。嗰件事件 ，it has to mean something。咁我要有感觉先。净系讲事件系好易嘅就係你揾到背後一啲嘢值得留低嘅精神咧，先至係難的。或者係我會諗下，如果呢件事喺20年之後聽翻轉頭嘅話，會唔會仲啊？會咧，咁即係我講嘅嘢咧，就超越咗事件本身。 OK， 亦都係所謂嗰種 classic 嘅意義，究竟係啲咩啦？ 我係就好啦。 係啊，因為其實 classic 就係 話俾大家聽。 係啊，你有個 timestamp 喺度，然之後其實嗰種嘅意義係可以好恆久地存在嘅一件事嚟噶嘛。係咯，事件就會過去啊嘛，都係。 即係超越曲詞本身嘅嗰個嘅意義喺當中啊嘛。 係啦，咁有首歌叫《麻鷹與麻雀》嘅， yeah. 其實我寫嗰陣時個副題咧就叫做丁蟹與方展博嘅。咁啊，麻鷹係代表邊個啊？麻雀是代表誰啊？誰、是中誰是奸？其實一切都是open for interpretation 的嘛、都是視乎觀點角度，在時間線上面 是用什麼角度看這樣、麻鷹為什麼是麻鷹與麻雀呢？就是因為這個是香港很多城市都是常見的最大和最小的那種雀鳥、我嘗試用一個這個雀鳥的角度去看回這個城市、又或者是大家可以想多一層的、究竟這些雀鳥背后代表乜嘢 background， 乜嘢背景嘅人啊，等等，你嘅选择会系乜嘢啊？呢啲就系我系咁谂，观察完之后沉淀，再沉淀，沉翻出嚟嘅嘢出嚟啦。 OK， 喂，但我几好奇啦，因为始终系九龙咗一个嘅轴心去到贯穿呢张嘅专辑啦。咁但系譬如成张碟嘅制作啊、创作嘅过程，喺香港做多啊，定系其实你都系周游列国嘅时候去到 keep 住去到做 production 啊等等嘅。 嗱，寫咧我一支筆一張紙就得噶，吉他琴乜都唔使嘅，咁啊就隨時寫啦，都隨時隨地寫。但係真 production 咧，其實全部都係香港做嘅，喺九龍做添，喺九龍灣， 即係離唔開九龍嘅，真係。 係啊，城咧就喺九龍灣啦、荃灣啦、大埔都遠咗少少啦。咁錄音有是 100% 都在香港做的，其實整件事。咁、我之前都在 New York 就做了兩隻碟啦，下隻又會在第二度做啦，即係台灣啊咁樣。 哎，好羨慕。 咁我今次徹底地在九龍做嗰啲嘢，咁我 係所以完全跟足曬商品與説明橋啦。 好羨慕啊！再有前一咩Eric 講 咩話？ 佢話跟足商品説明條例係啊，即係關九龍事。 真係幫年溝輪，尾年溝輪啊！呢單嘢。 精神 系啊，喂！但系嗱，先前咧其实有派过一首系啊 single 上电台啦，嗰首歌咧叫做《兜路》，系啦，咁一首短短地两分几钟，但我觉得听落去几舒怀嘅一首歌嚟嘅。 啊，多谢。 系啦，你介绍呢首 先。短裤嘅， 系 可以介绍少少。咁我都十零年前咁啦吓，出咗一张碟叫《城市女人》，里面有首歌叫《塞车个塞》。其中嘅歌詞咧就係依者女啦，佢到底出你要信我，我不想遲到，咁好好緊張啦，哇！就急又塞車咁樣。但係而家其實咧睇翻轉頭咧，可能年紀都有翻上下經歷嘅時候咧，其實塞車唔係咁壞嘅啫。咁因為裡面兜路裡面有一首歌咧，就兜路裡面有一個歌詞咧，就係依度封路嗰度封路，但係難得齊遲到，咁笑下咯。即係一個。不同的看事情的角度来的。 是 ,ok。 即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东西你没得揀，但你可以揀怎么去看他们。 ok。这个真的要。人大了的时候才会领略到的一种生存的智慧来的。 我反而觉得你小时候的时候你可能会比较豁达一点。 啊，是吗？ 你大个嘅时候，你翻工迟到，你会好猛震，你点会谂住咁开心去过咗佢啫？真系， 但一齐迟到嘅话，咪冇事 啦。咪系咯，因为根本公司冇人。 系谂咗齐齐， 就咁啦。即系观点角度嘅嘢。 系 ，OK。嗱，咁但系今日咧，因为我见到阿林一峰啦，咁佢而家身处嘅呢个地方咧，我哋见到有一支半嘅吉他啦，因为喺佢嗰度见到有只吉他头系怼咗出嚟嘅。 见到少少。 再次匿埋。 系啊， 大家四个 嗨，嗨！我想知道你前后系通常旅游嘅时候咧，你通常会带住几多支吉他一齐出门噶？ 唔系，啱啱买嘅呢支系，喺香港买嘅，喺九龙买嘅， 系 啊，呢支就长期摆喺爹哋妈咪屋企嘅。 O K， 啊，嗰度一支细细地嘅就攞嚟玩嘅， 系， 即系你冇嗰种。 哦，都係太重， 都 係 太重。 O K， 係啊，咁我好多吉他散落喺地球唔同嘅角落嘅 ，LA 有一支啊 ，New York 有一支啊，係，應該瑞士有一支，但係嗰支我唔見咗咯，嗰度應該。咁啦，緬甸有幾支咁啊， 係 ，O K， 有啲好似啲人話唔同餐廳我都有擺酒咁多 嗰啲啦， 哇，我就～买吉他 yeah, 但系咧嗱，今日咧就系、是、一峰咧就拎住呢一支咧，就系、是、长期都喺香港噶啦呢支吉他， 冇错， 系啦， 系啊， 今日你都拣咗一首歌系弹唱俾我哋听噶噃， 好啊， 系 分享一下啦，都几啱呢段日子嘅呢首歌， 系你拣呢首歌系边一首咧？ 呢首歌咧叫做《青草地溪水旁》，最尾嗰两个歌词咧系你要懂得享受自在独处的可贵嘅，都系几型嘅。我真系，我试下啦，我随时嚟啦 ，OK。青草地，溪水旁，躺下来，默默清吸口气，蝴蝶不悲伤。街中人很多人，拍下来逐格数，可找到谁共我有样。如果倦了可以睡觉，乱叫不用挨闹，但着幸福可够饱。茶杯暖暖香。 半梦亦或半梦，就是想到天亮，亦有真相。我如愿了，可以睡觉，乱叫不用挨闹，看着空空，我就课，你会不愿认错，或是坚守到老？难得几多心血白费，还遇上倾陪家语，你应该懂得享受暴雨的洗礼。享受自在独处的可贵。 嗰、那個歌詞真係應景，尤其是前晚大家要保持一個嘅社交距離，係啦，好多人都喺屋企嗰度獨處啊。 但係喺屋企聽呢首歌嘅時候，你會流淚咯，因為我想要塊草地，可唔可以俾個我户外我，唔好再困我 喺音樂裏面揾啊草地，暫時 係啊。 喂，同埋因為我前排譬如睇你係 Instagram 咧，即係你都會有一首係每一日你都會揀一首歌，即係講翻當時寫嘅一啲嘅故仔啊，或者個心情係點啦，係啦，咁有好多首。你而家都继续做紧噶嘛？ 哦， 系咁，但系譬如呢一首歌 咧，点解咁做咧？我有好，我译咗英文嘅，译歌词真系唔可以假手于人嘅。我知道晒每一句 intention 啊嘛。点解要咁做咧？因为其实我有好多朋友唔识中文嘅，咁我每一次问我首歌讲咩，我真系哑咗嘅。咁不如我趁而家呢段时候译晒佢，跟住储翻一个大嘅 file， 佢哋一问嘅时候，我咪可以话俾佢听咯。啊，即系 for 日后嘅沟通用嘅。咁而家又得閒，佢話都可以當新歌聽啦。橫掂我啲歌其實都冇乜人識噶嘛，好多。 喂呀， 而家係咁樣啫。嗱咁啊，我有200首歌，有20首有人識，其實都好好噶啦。咁我就有180首，慢慢大家好似識個新嘅朋友咁咯。 啊，OK。咁但係譬如頭先你啱啱唱呢首咧，《青草地溪水旁》咁樣，咁有冇令到你有啲特別嘅回憶擺翻喺中間呢首歌嗰度㗎？ 其实每一次呢，我想头先我哋访问初嗰阵时候咪讲咗话有啲嘢要要去无全清之后剩返低嗰啲精神先至係叫做向经典嗰个目标进发啦。咁好多歌我都係用咁嘅方法写出嚟嘅，即係沉淀啊，跟住然后抽丝剥茧咁样。咁《青草地溪水旁》呢首歌係我写嘅时候都唔知道有好多层次喺里面可以被发掘嘅。咁包括喺大家面对嘅生活啦，爱情啦，学业啊，事业啊，社会啊咁样。呢首歌每一次唱呢都好似啊，又揾多少少嘢喎，但係幾虛無縹緲嘅，實際係一件咩事呢？咁呢個就係創作有趣嘅地方咯，不斷發掘被發掘咁樣。好似真係越講越虛無縹緲喎。但係唔緊要嘅，大家去揾到一個你啱嘅位咧，哎幾中喎，咁你就享受一下啦。即係最緊要就揾到發心裏面嘅草地咁咯。 係，咁因為始終就係你首歌做出嚟嘅時候，每一個人聽佢點樣代入，得到一個咩嘅畫面啊、意義啊，咁係交俾佢自己去 interpret 㗎啦，你控制唔到。 係嘅，係嘅，呢個係我嘅選擇。 Yeah，OK。嗱，咁但係嗱，頭先講啦，就係呢張嘅專輯啦，《Born in Kowloon》啦。咁啊，頭先都輕輕都有提過，有幾首唔同嘅作品啦，包括先前有派台嘅《兜路》啦，咁樣。咁但係今日咧喺最後咧，就係一封揀咗喺碟入邊嘅一首嘅歌嘅。咁啊，呢首歌咧叫做《西裝有的心事》。 Yeah， 正喎、 啊。講咩 咩嘅咧？大家有冇聽過 Serini 啊？有冇聽過 Serini 呢位唱作人先？ 係，好襯係佢會 啊！佢有首歌咧，我依首真係我好記得個情景。2020年二月二號下晝兩點鐘，係咁我自己喺屋企聽歌啦，就 loop 到 Serini 嗰啲歌，我聽到佢一首歌《油尖黃金舞令》。忽然之間我人停咗，你開始有啲嘢湧咗上嚟，有少少流淚嘅感覺，但又唔係咩嚟嘅咧？跟住我就係咁聽，聽咗十幾次之後咧，我喺歌詞裏面揾到兩個人物，除咗金毛鈴之外，就有兩個人物嘅。金毛鈴本身係一個喺油尖旺蒲嘅生活嘅人啦，其實遇到兩個佢講咗兩個人物，一個咧就係佢嘅舊愛明仔，係都係講一講嘅啫。另外一個戲玉咧，就係喺個卡拉 OK 房裏面撞到一個青靚白淨嘅西裝友。咁我就諗啊，冇理由我從明仔嘅角度出發嘅，不如我試下從西裝友嘅角度出發，可以用另一個角度睇翻呢件事，講翻金毛鈴同埋西裝友嘅相遇，究竟喺西裝友嘅心目中，喺佢心裏面有一個咩嘅重量咧？ 係啊 ，OK， 係啦， 幾得意喎呢一個。 係啦，我 寫完之後，我即刻問咗 Serini 嘅，因為我用咗佢油尖旺金毛鈴嘅其中一段四句，咁啊，我可唔可以credit 翻你啊咁樣？但係我好可惜就係即係 studio 我其實夾唔啱，我冇得 feature 佢兩句，希望第日 live 有得做啦。 OK， 咁啊，又值得可以期待一下啦，同埋繼續都係啊，個出處都係油尖旺，都係同九龍有關係噶。 咪系咯， 喂，咁我哋呢个时候咧就去听下呢一首系西装友的心事啦，同埋再一次恭喜一峰啦，出咗你嘅新嘅专辑啦，《波年靠轮》 系 啦，咁希望嚟紧可以快啲睇到你开 show。 好啊，好，一齐大家顾好身体先。 系啊 ，OK， 好啦， 其他嘢 你都身体健康， 归位噶啦， 好啦， 拜拜， 拜。 棱角被磨蚀，成绩好比一切紧要。要由这由流，成为成功的指标。为何要我快快做成人？无人睇到历史的教训，沉闷校服，为何能令老师放心？成功追到车。人工追不到通胀，要博得晋升，如何能因为你善良？如何有性格却未离困？为何坦率就寸步难行？着起西装，为何能令社会放心？无人明白，从来没有。这套西装里我独自弥留，无人翻开平平无奇小宇宙，人人自救，哪有空间看看陌路旁人埋藏双眼背后的千丝万缕。藏于金窝的深处，介乎旺角与天国之间，完全非一般的诗意。齐齐狮子山脚下云游，那晚于 K 房未敢牵手，脱去西装，我的真身怕被你一刻猜透。目睹到晚上，望着四面墙，透房里拿起波衫，开心穿上出去等边个欣赏。无人明白，从来没有。 人海中个个独自浮游，谁来翻开平平无奇宇宙，人人自救。 巴西成为第六个新型肺炎死亡人数突破20,000的国家，单日确诊个案亦都再创新高，24小时内新增近1200人，专家忧虑检测不足，官方数字不准确，又警告当地疫情要再多几个星期才见顶。总统博尔索纳罗一再淡化疫情，要求州政府放宽限制措施。外界忧虑拉丁美洲已经成为下一个疫情中心，墨西哥、智利、秘鲁加紧防疫。英国将会公布新的防疫入境措施，任何外国旅客抵埗之后，如果违反14日自我隔离令，将会被罚款1000英镑。卫生官员将获赋予权力到私人住址突击检查有没有人违反禁令。法国有人示威，要求政府增加对巴黎一间医院的抗疫资助，至少50名的医护人员被罚款，另外3人被捕。美国上星期有240万人申领失业救济，财长努钦话当地经济有永久受损的风险。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雨势逐渐减弱，星期日和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926点，跌1353点，总成交金额1745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13点，跌5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04点，跌24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14元，跌19.4，阿里巴巴198元，跌8.2，美团点评118.5，跌9.1，友邦保险64元，跌6.65，汇丰控股35.9，跌2.6，盈富基金23.1，跌1.35，中国平安75.95，跌2.6，港交所259元，跌12元，小米集团11.84，跌8.6。外币对港元的买价，美元7.757，英镑9.447，瑞士法郎7.987，澳元5.057，加元5.531，新西兰元4.734，欧元8.4578。每百日元对港元7.2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978。日经平均指数报20,388点，跌164点。港金现价报16,05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6.44美元，卖出1,73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信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芜湖街。路面方面，喺港岛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咧，交通繁忙嘅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后少少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喺九龙方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老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咧，车龙排到牛头角定富街。观塘嘅协和街下行落去开源道回旋处方向，车龙就排到近长和苑。另外，伟业街、骏业街同埋红桃道一带而家交通都系非常繁忙。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就慢车，龙尾观塘码头。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公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弥敦道因为爆水管，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柯士甸道嘅慢线仍然系封闭，一大车多，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 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的两行桥面来回，和荃湾维泉路体育馆去石围角。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酒精会影响你的视力和动作协调能力，所以喝了酒就千祈不要揸车了。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有咩介紹啊，瓊 ？Hello，Eric 啊，我哋今日咧就要同大家一齊咧，呢個叫咩？温習下啦，同埋研究下啦，就係華語樂壇 hip hop 同埋 rap 歌嘅發展歷史噶，係啦。 點解你要咁作狀嘅？死人精！ 哇！我不嬲都係一個做作嘅人嚟嘅喎。 咁你 只不過係呢個節目冇機會俾我發揮我做作嘅嗰一面。 平時你作狀得好啲咯，頭先作狀得好劣絕。 好啦，咁我就攞翻我平時嘅做作出嚟啦，好唔好？ 係舒服好多。 係啦，呢個做作嘅女人呢，因為我哋之前其實都分享過，即係譬如介紹過蛋寶啦，又講咗高爾宣 Ocean 啦，咁其實呢兩個都已經即係算係現時啊華語樂壇，尤其是台灣樂壇啦，講到其實唱 hip hop 同埋 rap 咧，係真係首屈一指 A list 嘅人嚟㗎啦，咁樣。咁我之前咧就喺台灣啲論壇上睇咗個 post，就話想介紹朋友聽hip hop music 嘅話，台灣歌手當中入門三傑，一個講咗啦，就係蛋寶啦，同埋 Ocean 嘅高爾宣啦，咁最後今個呢個我覺得都係要講嘅，講埋啦。顽童 MJ 幺幺六，我做咩啫？做咩咧？ 顽童 MJ 幺幺六， 顽童 MJ 一一六， 哦一一六， 系 哦， 做咩啫？ 我好似喺台湾咁啊， 系啊，系咪啊？有种见到台妹嘅亲切感啊，系咪啊？ 系啊， 捧下场啊，真系、啊， 真的、啊。好棒、哦， 好敷衍真系， 很台哦。 谢谢你哦，超喜欢的，系咪尽力啊？啲国语都系。咁今日咧，其实都因为有个机缘巧合咧，就系、是MJ， 其实应该话还同佢哋而家处于一个状态，就系所谓休团，单飞不解散，即系佢哋三个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嘅一啲嘅音乐 project 想做啦。咁同一时间，其实之前我哋都收到其中一位成员受指。 是 他自己的最新的这一首单曲、歌曲名称叫做 Change， 是 入面很有趣的，就是想跟女朋友说，我不改变你，你都不要想着改变我，我们一起相安无事好不好，这样的一种其实很 sweet 的 很健康的一种的关系、这个是 我想是他女朋友企图想着改变他的时候他才想唱这首歌、 当然了但如果能够做到一种就是大家互相不要改变对方啊， 哎， 呢件事是真的好， 你又想啊，真系 系啊！ 话听有些女仔啊，觉得拍拖第一件事做咩啊？改造男朋友，改造到啱我心水，啱我心意，系啦。 三个仔啦，你去。 喂，你觉得三个仔你就可以根据你的心思差完咁面佢咩？我就 唔系啊，系大把爸妈都系咁做噶，而家呢个系现实。 嗱，所以我系好觉得咧，生仔其实某程度上都要考牌嘅原因就系因为呢、這个。即系冇可能呢、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独立个体嘅人类都冇可能根据你自己个个人意愿差完咁远想佢点都得嘅。 应该启发佢去谂下自己想做乜。 冇错， 但个现实就系、是、最好我叫你做乜你就 又做乜啦，咁样系啦。咁讲翻呢首歌啦，系啦， 拍拖都系咁嘅关 系。拍拖都系咁，但系呢首歌副歌嘅地方就系、是、你唔好改变我，我又唔好改变你，因为咧你回忆下我哋最开头爱上对方嘅时候，咪、 exactly. 就系爱上嗰个唔同嘅人咯，咁样。 咁但係其實好多人都話啦，其實唔關除咗戀愛之外啊，佢更加多講嘅其實係自己對於音樂嗰個初衷啊，即係佢唔希望因為市場或者因為發現歌迷中意佢點樣點樣而佢變得點樣點樣，佢想堅持翻自己一路以嚟堅持緊嘅嗰條路啦。咁必須要講，其實環童咧個個案喺我心目中睇嚟咧，我係有啲虧欠嘅，就係佢哋其實一路以嚟咧好台灣默默做默默發展，但我一路都冇跟過嘅，即係冇 follow 過嘅。咁但係我係幾時開始？哇！對於佢哋好留意咧，係因為第二十七屆台灣金曲獎壓軸嘅表演係佢哋家張惠妹。其實咧，我唔知道大家對於張惠妹舞台表演有冇呢個印象？就是、其實佢只要一個人喺台上。慢歌快歌，你嘅眼睛系望到佢嘅啫， 都系 噶。系啊，即系无论佢隔篱嗰啲 dancer 几咁瞩目啦，又或者佢嗰首歌嘅即系隔篱嗰啲表演几咁精彩啦，佢只要一开口，个舞台就系佢嘅。 都未必，睇下啲 dancer 有几 hot 啦。 啊，咁 OK 系嘅， 即系等于香港好多演唱会，我觉得有阵时啲 dancer 都真系几好睇。 呢个咧就系蔡依林演唱会都有个问题，佢八成时间隔篱 dancer 都半裸伴随住佢啊， 又真系佢哋又 keep 得翻嚟，真系跳得几好，又真系几好睇。 系啦，又同埋啲动作又摸自己啊，我都互相都。我又想報名參加， 等於嗰陣時，譬如許廷鏗開紅館嘅時候啦， 體操嗰首歌， 咁佢有一 part 係唱體操嗰首歌嘅時候，我哋真係望住， 係、啊、 許廷鏗，你唔係 expect 我望你啊嘛？ 喂呀！ 我梗係望住成個舞台效果啦， 係啊，真係非常之配合，非常之夾噶，哇，好驚啊！呢個 真係嗰一 part 真係 係都必須要講，因為出嚟 許廷鏗完全被比下去，佢都不能夠否認嘅呢單嘢。 我哋话佢锦上添花好冇，即系佢令到我表现更加精彩。 系啦，许廷铿你令到佢哋锦上添花，但系主角不是你。 即系个锦咧系嗰班 dancer 咯，咁你系朵花，因为添咗花。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个生日蛋糕本身好食噶啦，你系支蜡烛啦，点上去啦咁样。 唔系士多啤梨，士多啤梨，嗰排士多啤梨系啦。 佢公司开始封杀我哋啦，系嘛？ 唔系，我哋始终会做翻华纳嘅访问嘅，冇咁系啦。所以其实咧，点解会讲到呢一 part 嘅？ 因为你话张惠妹系咯，喺演舞台上面，你净系望住佢啊嘛。系我话唔一定噶，咁样咯。 翻翻嚟先 系啦。 咁但系嗰场表演咧，即系佢哋系还同加上张惠妹啦。 系。 其实个舞台效果系好在咧，就系其实 total 都系得三个男人加张惠妹。你会觉得其实佢哋三个原来同张惠妹拍埋一齐，嗰个效果系非常之好噶。即系第一样嘢，佢唔好怯啦，因为你隔篱个天后嚟噶咁样。咁但系与此同一时间，佢哋又好有自己嘅 style 咁样啦。另外一样嘢就系嗰个表演好颠覆我对所谓主流乐坛嘅睇法啊。因为张惠妹就改编咗佢嗰首即系算系大家都耳熟能详嘅 Bad Boy 啦。咁但系嗰个男仔又要呼应翻。女仔口中的那种 bad boy， 其实是很淋漓尽致告诉你，是啊，我是 bad boy， 我是喜欢看你的身材，你是啊，即前即有前有后啊，这样。但是你想想那个是一个台湾最高应受性的一个的金曲的表演的舞台。 So？ 是啦，就是你明明知道。当大家嘅态度原来系咁样嘅时候，我觉得那个发展或者那个歌曲的那个可能性才会更加大咯。 你真系喺台上面 embrace 紧你个 sexuality 啫嘛？ 又或者，其实我觉得嗰个系一个事实嘅存在咯。即系你话俾我听，我哋两个都系骚味嚟噶，我哋精神上、灵魂上嘅交流 可以系咁，但系唔应该净系咁 咯。系咯，就系呢个事实上，呢、這个世界上真系存在系身材好嘅嗰种嘅吸引力噶嘛？即系冇得你冇得否定呢件事。咁我觉得嗰个真实度系非常之高啦。咁于是乎就。令我好令環童好吸引我，於是乎去留意佢哋好多啦咁樣。咁你發現老老實實啦，我覺得的而且確佢哋同蛋寶咧係幫台灣嘅 hip hop 同埋 rap 殺出咗一條血路。 Okay， 因為其實而家大家都講，我哋之前都有講過嘅，台灣三十屆金曲獎好多嘅音樂人去回顧，想發掘到台灣而家音樂發展嘅趨勢，發現原來 hip hop 同 rap 咧係。以幾何級數地受到重視啊，上升嘅程度，因為佢哋嘅新人同埋歌王都係唱 hip hop 同埋唱 rap 出身啦。咁但係呢件事喺香港 so far 未發生啦。 係， 我都唔知幾時會發生啦。 都係咯，之前提過，可能就係你可能喺獨立音樂圈入面其實都好多呢啲作品嘅，而佢哋嗰個受歡迎程度都真係幾高下嘅。 都幾高，但係 即係當大唱片公司，你可能追好都辛苦先得個五六萬嘅 YouTube 嘅 view， 但係佢哋嘣，我已經嚇、啊、我已經六位數字嘅咯。 係啊，已經十幾廿萬啦。 係啊， 都你會 feel 到 香港有種平行時空啦，即係兩邊分割得幾緊要啦。但係我覺得台灣係盡量將嗰樣嘢唔好分主流啦，唔好分小眾啦，定係點樣啦，去做到呢件事嘅咁樣啦。咁但係其實個前提咧，真係有錢人嘅一啲嘅勇往直前啦。我睇咗好多訪問都係講環同三個人咧，開頭係直情連三餐都有問題嘅，同埋即係當佢哋去到廿幾歲嘅時候，可能當錢唔夠用，可能仲要翻屋企問阿爸阿媽拎嘅時候，佢哋都度過咗一段好掙扎嘅時間，都喺度諗啊，不如放棄，不如放棄，不如算啦咁樣。咁但係正正就係因為佢哋好堅持，好想唱 hip hop， 好想做好 rap 呢條路。咁之後有一啲嘅轉機啦，轉機再佢哋轉咗公司之後，發掘到一條即係新嘅表演嘅方式，同埋都開始更加穩定地喺好多嘅唔同嘅 live house 做表演啦。咁另外就係有張震岳同埋 MC Hot Dog 同佢哋一齊組成咗兄弟本色，去做咗一個巡迴性嘅音樂會啦。咁必須要講啊嚇，我喺我眼中，我而家都依然係嗰種感覺嘅，就係唱 hip hop 同埋 rap 咧。live 感好好，系一个好加分嘅地方。 系， 而即系你好悠得起现场嘅气氛啊！ 而你睇到真系可能就算你喺香港入边，即系你要玩一啲主流啦，我哋就系讲主流，即系好 pop 嗰啲音乐啦。你见到好多时嗰啲计算就系、是、啊，好啦，我哋今次做个 remix， 咁点做好啊？搵个我哋邀请个 rapper 一齐去到即系 featuring 啊。 系， 即系永远好似就系 hip hop 或者你做一个 rapper， 你就只能够系一个辅助嘅角色、就是，就系诶。哦，咁 featuring 就會邀請你啦、或者我做個新嘅 remix， 我會邀請你一齊 join in， 係啦。咁但係其實喂 ，hip hop 同埋 rap 呢一個嘅音樂嘅 style， 佢可以係主菜， 佢本身應該自己可以成為 main 嗰個， 又或者可能係嗰啲大嘅公司，佢哋根本就唔知道應該從何入手去到處理呢類嘅音樂咯。即係我哋慣咗一種叫 candle pop 嘅形式。咁我應該點樣？一個可能喂，我係 establish 一個老闆啊，諸如此類啦、我係一個管理層啦。咁我應該點樣可以？處理到呢啲嘅 artist 咧，或者點樣去理解呢個音樂圈咧？可能又係另一個問題。 所以即係我會覺得大家可能即係要首先第一件事咧、勇敢少少，即係唔好就係覺得喺香港咩乜嘢賣得就去做乜嘢。你乜嘢賣得呢個諗法，其實某程度上都依然仲係停留緊九十年代嗰個時候嘅一個諗法，就令到其實依家佢唔賣得，你會覺得係佢嘅問題嘅。其實只係時代唔同咗，嗰個唔賣得咯。 或者係你都要開拓新市場噶啦。 系，大家 人搞啲新產品㗎，係嘛？你睇嗰啲電話，每年出一部新嘅款咁樣， 同埋都會加啲功能啊，或者點樣啦？咁希望睇樂壇都加啲新嘅一啲嘅表演啦，咁樣。咁的而且確，其實環同一路以嚟做咗好多好好嘅嘢，令到佢哋更加受到重視啦。例如我哋之前都話。巨蛋、小巨蛋嘅演唱會係秒殺啦、等等啦咁樣，咁我諗都的而且確，當佢哋三個企穩啦，於是乎佢就覺得除咗環同嘅 rap 同埋 hip hop 之外咧、原來佢哋每個人都有自己想做嘅事情嘅，所以今日揀嚟呢一首咧就係秀子啦，佢自己個人嘅一個最新嘅派台作品，歌曲名稱叫做 Change。 I don't wanna change you, baby. Please, I'm tryna change you, baby. We love each other in the first place. 现在我们要的是谁？ See, I don't wanna change you, baby. Please, I'm tryna change you, baby. 绕了一圈回到原点，你要不干脆换一位。你没有说话，总是低着头，形同陌路，却还在牵着手。一朵浮云，我却想要抓得拢。空气凝结，身边的路人都变成兵马俑。你曾经问我怎样才算 perfect match， 我没有跟你说过，再会见你第一面。如今我更不确定你想要的改变，我能不能不到你家人想要的图片？我每天对着镜子练习，身上的控制需要扣到哪里才算得体？这里的音乐清单换掉了，再回的陷阱。我只有高中毕业证书，是否不够陪你？Baby, you don't need a chain, I don't feel no shame. 我不需要你的任何改变，我深爱着你是谁。I'm sorry, I was panicking, 以为这样才是对。忘记什么让我们能快乐，只是在这醉。I don't wanna change you, baby. Please, I'm trying to change you, baby. We love each other in the first place. 现在我们要的是谁？ See, I don't wanna change you, baby. Please, I'm trying to change you, baby. 绕了一圈回到原点，你要不干脆换另一位？看我的态度，因为你只想要到你，会让你哭。如果我只做我自己，都是白输。两个人只保护自己 ，I can't save you, I can't blame you。把脖子卡得太紧 ，Wanna run away。你的问题想才证明，不敢随便回。You say you hate me, but you love me, 给你 come and play。You say you hate me, but you love me, 你得攻下回。 藏好的菜，却自尊无悔，话题不在，幽默当笑圈 ，baby that's fine。不算太坏，感觉能找回来。藏好的菜，却自尊无悔，话题不在，幽默当笑圈 ，baby that's fine。不算太坏，感觉能找回来。I wanna change you, baby.Please I'm trying to change you, baby. We love each other in the first place. 现在我们要的是谁？ See, I don't wanna change you, baby. Please I'm trying to change you, baby. 绕了一圈回到原点，要不干脆换另一位。 current 咯，即系嗰啲音乐，你觉得 系 而家嘅音乐咯。 同埋，我觉得我中意呢种又简单又直接嘅歌词啊。 嗯， 即系See, I don't want to change you, baby. Please don't try to change me, baby. 咁样两个人就喺个咁嘅对话嘅过程，令到我觉得佢好可怜。做咩啫？望住啦，做咩啫？ 你最台湾系啱唔啱？ 系啊，恒泰对唔对？对唔对？对。咁我一起来，咁我一起来，又又。做咩啫？ 哇，跟我以前奶 啫！喂，呢一句都唔系啊！举高你的双手，耶、yeah, ！跟我一起来，举高你的双手咁样。 Put your hands up， put your hands up， 勇敢过我一百倍。 喂，咁咧，我哋紧讲起即系喺舞台上面好睇嘅嘢啦，系有好多啦。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就嚟到物化歌手嘅时候啦。 我哋呢个节目就系一个物化音乐啦，物化歌手，物化艺术。 即系我哋头先都完全系物化所有嘅 dancer 啦。咁当然佢哋真系跳得好好啦。咁但系有阵时佢哋哇嗰、那个 body 系真系哇咁鬼靓嘅线条咁样样啦。 哦，你睇嗰啲嘅，我唔系噶。 我好会睇嗰啲嘅，点解唔睇 我唔识睇嗰啲啊，我只系样靓。 跟住你嘅双眼去就得噶啦，你嘅眼球会带动你去到 好多唔同嘅地方， 扫描成个舞台咁样噶啦。好，咁我哋今日就嚟物化香港一位嘅新人。 哇！边位新人要被物化咁 犀利啊？呢单嘢咁咧，呢位新人咧就系、是、玩吉他嘅，今年嘅男新人，弹、 哦、 吉他嘅。 哇！值得物化。 睇嚟喺呢个业乐业界入边咧，已经有啲人留意到佢系和罕冚珍珠。嗱，佢弹呢一首吉他系出色嘅，系啦，因为佢之前都帮 Sony 旗下好多唔同嘅 artist 咧，即系同一齐 jam 歌啊，诸如此类，你见过佢噶啦，系啦，你想讲咩啊？ 我想讲佢，我想俾啲勇气佢啊， 系 就系咁嘅身材脱啦。 嗱，佢系有一次咧，我有个朋友，喂，你咪中意做 gym 啊？你知唔知你个有个歌手近排好中意做 gym 噶？咁样，咁然之后咧，佢就 send 咗一个嗰个歌手自己 post IG story 嗰张相，就系佢嘅手臂。 系啊，嗱，你而家上翻佢 Instagram， 你睇到都系啲， 知道有冇嗰张相添啊？ 嗱，应该话我睇咗佢其他相嘅。 系， 我觉得嗱，即系少少由观众嘅角度出发，暴太多啦。 系， 呢个系好大嘅一个位。 我哋完全唔尊重人哋嘅音乐嘅造诣，都系嗰句，佢弹吉他弹得好嘅。 系啦，即系我觉得可以着少啲弹吉他。 佢而家 用 文青嘅 look 去到做嘛。系啦，咁但系你知，即系有阵时你睇一队乐队，你有阵时都会你睇下 Kala 咁样吓，全部都系着背心噶嘛，佢哋中意。 冇错。 佢可以试下，系啊！呢位男星叫 Michael C， 系啦。 我觉得我哋只我哋两大唱片公司上半场系许廷铿嘅华纳，下半场系 Sony。 系啊，所以如果 Michael C 唱翻体操咧，啊件事又有唔同嘅欣赏价值。 佢唱体操冇问题，佢跳啊。 温良金呢位男新人啊，佢名字叫做 Michael C 啦，有佢第一首嘅派台作品，作品名称叫做《愚公》。 世界不停地在兜圈，我是否能坚持走我的直线？当别人不停地在看遍，我是否不渴望能守住执念？哦哦哦，往前走，不回头，因为没有放弃的理由。我知道，当我正在等。 起的路口，那一股煞气是我最好的朋友。就算是风再大再凶，用泪转你一瓦，撑起我的梦。就算是山再大再凶再高，会弹着同样的和弦，当那魂不停地在舌尖，我是否能保持微笑的侧脸。哦哦哦，往前走不回头，因为没有放弃的理由。我知道当我站在分歧的路口，那一股煞气是我最好的朋友。三十风再大再凶，用泪转泪一瓦，撑起我的梦。就算是山再大再凶再高，莫忘那初衷。哦，就算会重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全国人大审议有关建立健全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正在北京列席会议开幕式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发表声明，说特区政府支持有关决定。人大通过之后，特区政府将会全力配合人大常委会尽快完成有关立法，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林郑月娥说，有关决定没有修改基本法，亦都没有取代或者排斥基本法第二十三条规定香港特区应该自行立法，禁止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宪制责任和法律义务。换句话说，香港特区仍然有尽早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的立法责任。他深信全国人大常委会稍后制定的全国性法律不会影响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和自由，亦都不会影响香港司法机关行使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全国人大提出由常委会审议有关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议案。港澳办发言人说，全国人大作出有关决定是十分及时和必要，将会为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筑起制度根基。又说香港特区是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应当履行的宪制责任。发言人强调，今次针对的只是分裂国家和颠覆国家政权、组织实施恐怖活动的行为，以及境外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的活动，不单止不会影响到香港居民依法所享有的游行、集会和言论等的各项权利，亦都会使香港市民的自由在安全环境下得到更好的行使。一国两制和高度自治方针不会改变，外国投资者在港利益亦都会继续得到保护。港股跌超过1300点收市，失守23000点关口。恒生指数裂口低开523点之后，跌幅逐步扩大，最多曾经跌1402点，收市创近两个月最低，报22930点，跌1349点，跌幅超过5%，创近五年来最大单日百分比跌幅。全日主板成交额升至1805亿元。 蓝筹股全线向下，本地地产股跌幅显著，信智同领展跌一成，是跌幅最大的两只蓝筹股。金融股亦都受压，汇控跌近7%，收市报35.85，创金融海啸以来低位，友邦跌超过9%。立法会内务委员会开会选举副主席，马逢国在无竞争之下自动当选。内会主席李慧琼在会议之前已经进入会议室坐在主席位，多名民主派议员已经手持标语抗议，站立在主席台前高叫口号。多名议员被逐离会议室，包括朱凯迪、胡志伟和陈志全，会议其后暂停。复会之后继续混乱，之后开始副主席选举。金融界的陈振英提名不在籍的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议员马逢国出任，多名建制派议员和议。李慧琼呼吁民主派议员返回座位，他们继续停留在主席台前抗议。他最后宣布马逢国自动当选副主席，并随即宣布因为秩序混乱决定休会。会议结束之后，多名被逐民主派议员返回会议室，并上前包围李慧琼。李慧琼在保安护送之下离开会议室。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朝早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雨势逐渐减弱，气温介乎25-29度，吹和缓的偏北风，明日渐转吹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二雨势较为频密。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930点，跌1,349点，总成交金额1,805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13点，跌5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04点，跌24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12.4跌21元，阿里巴巴198.2跌8元，友邦保险64元是跌6.65毫，美团点评118.5跌9.1，汇丰控股35.85跌2.65毫，盈富基金23.15跌1.3，中国平安75.9跌2.65毫，港交所259元跌12元，小米集团11.86跌8.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7，日元107.52，瑞士法郎0.972，加元1.403，人民币7.142，英镑对美元1.219，欧元对美元1.091，澳元对美元0.652，新西兰元对美元0.611。日经平均指数报20,388点，跌164点。港金现价报16,07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8.55美元，卖出1,739.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控水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车多挤塞，龙尾排返出去金钟道近力宝中心。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那段车多的，龙尾排到去油街。在九龙方面，观塘商贸区那边伟业街和红桃道去油塘方向，介乎骏业街至到考明街这段都是车多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

手接着小手量，记着绝对天际量，没有谁比谁更善良。无论天好或天亡，无论小兵或老将，虚情人色都要苍凉，期待着彩虹。所以开了窗，窗外只有灼热闪光，所谓的彩虹不过就是光，只要心还透明就能折射希望。每个孤单天亮我都一个人唱，默默的让人生雨来我心交响，这次会有一天没人与我歌唱，至少在我的心中还有歌声为梦回的地方。其实我们都一模一样，我们全球般的莫名渴望，余生的一次发光，你若重伤也不愿 是五月天的作品，歌曲名称《我心中尚未崩坏的地方》。有时崩坏可以是一瞬间就发生的，但它的开始可能只是一条很小的裂痕来的。 沉默是散动命运里不可见的尘，藏在门内前要布满面目发肤冲不散的印，如基因如关系如恨，谁做我肉身，谁做我 最新派台作品，那个名称叫做《长生有裂》，那下的裂痕不知道你又面不面对得到呢？不知道我们可以由裂缝当中看到什么呢？有些人在裂缝当中就看到不和，看到纷争，但同一时间也有人通过这一条的裂缝见到希望，见到阳光，还有见到自己前进有新的方向。 让你同时间换个地点，或是同地点同时间俗世陌生的脸，在渴望的梦中循环几遍，已经将现在都变成未来的旧照片。爱追求到最后只剩零碎，只能选择跟幸福擦肩，交替着身边的不同机会，沉淀出所有残缺的不可或缺。熟悉黑夜， 简历苏打绿之前的作品，收录在夏狂月专辑当中的有这一首歌，歌曲名称叫做《近未来》。歌当中有些歌词好想跟你在这个时候分享的， 例如过去一直去，未来还未来。黑夜无论几长都好，白昼终将会归来。我哋曾经都幻想过嘅。 过去已结局，未来一直来，只有现在。 最重要其实是刚才这一句，生命必须有裂缝。阳光才照得进来。面对裂缝呢，希望大家不要回避，我们一起尝试解决它。我哋都会有好多方法迎接未来嘅。如果你选择咗最负面嗰种呢，我谂其实真系冇人帮到你噶啦。所以喺星期五嘅呢个时候呢，喂，不如一齐俾多啲希望，俾多啲信心自己啊！苏打嘅作品，歌曲名称《近未来》，系噶，未来充满未知，而呢个城市又太大，天空又太高，我哋自己又太渺小啦。呢个时候到底可以点样算呢？一直向上飞啊，终于揾到自己嗰块天空，嗰块土地。 山隔壁海市上都有一个伴。小心海枯石烂，也许我笨笨，飞太慢会落单，太快会受伤，哦，日子不就都这样。天会晴就会暗，我早就习惯，一日为了三餐，不至于寒酸，喂给你取暖，翅膀折断，我遭遇那些苦难，你却不管。我飞向在乌云之中，你看着我无动于衷，有多少次波涛汹涌在我心中。你飞向了雪山之巅，我留在你回忆里面，你呈现我替你留守。麻雀也有明天。 梗系李荣浩最新专辑当中嘅呢一首作品，歌曲名称叫做《麻雀》，唔好放弃向上飞，就算只系麻雀咁细。歌词当中嗰句希望大家都记得，麻雀也有明天。我哋要下个星期日再见啦。 天会晴就会暗，我早就。 成全，我替你留守人间，麻雀也已